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兵何必难拜江河去 是什么秀？ 是，啊，孩儿是刺绣裁缝。

要是啊到我三千载，哎呀，怎么拿百里来也不易，只得嘎我吃。 没的没的没的， 相公一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是个你虽则受了失礼，不过失德失礼，先生得记得一头皮了哩。 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要听讲。 哎， 他有不得之事，唯要请来相公 陛下陛下 吧。起干， 请楼。 余孽子，我你个师傅啊，大致一本原本华山花园，最大本事，看见个姐夫那多开啥？ 介绍啥啥都一样， 哗，一阵狂风呀，铁锤子。把那本来掉进梦后，要想吃掉这个姐夫，我你师傅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医治管理呀，莫法莫法， 什么东西呀？ 莫吃一本鱼包， 要他何用呢？ 对着个这蓝猴头上，噗都过去，咋看见个这蓝猴，侬急着侬远后不开嘞，侬这不头啥个，轰子两轰。再说一只猴头要气个怎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听讲。 原来个这蓝猴阿婆呼吁的 啊。 我们的师傅啊，为得势力，虚心发作，做最受三生不后事。哎，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在云里个。 哦，倒要听讲。 哎，你们来听听 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 哎呦，但是忘记他那里在。第二句没哈干，说蓝猴呀，哎呀听， 哎，说起个这蓝猴不啦，个这蓝猴，哎呦，但是还忘记那里在。 这第三句， 第三句呀、啊，本来的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得哈，哦哟，个第四句说的哈干，喏，姐夫蓝猴，蓝猴姐夫。一塌瓜子碎了啦，可是哈是哈的嘞， 这么样啊？我哟，哈的碎，忘记往哪里走啊？ 张三公，哎呀，到西门那里，蹦蹦跳跳，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送，想想想，却水流通，百里公等算遇了千年的老松，苍古的金呐、啊，鲨鱼的是了火，那块测试。后居如是，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体呀、 啊！下大少的哈 给是呀、 啊！哎 ，no， 保庇为杨先生，追父之弟。 那个什么周夫子啊？ 啊，这个读书人，连他追父子还晓得个？ 这他不知呀！ 个追父子嘛。啊就是最差多个洋娃，张相公，今个你跑跑跳跳， 哎呦， 在，你看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也大。 九年实力新开光，我问你四五分负责，发冲啊，可以无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引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爷，嘿，我七个指点，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把来听。 哦， 一进三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人，一个头皮不对头，一扎把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给我仔细来这个马山兵个，这马山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那做生意啊。那么说马山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施工， 他可真晓得呀。 马山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七个字变。谁那个姓施的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嗯，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搭个，对手两个，七手七个。好像张相公啊， 那这样的师傅最来在。 师傅说：“八冲可以无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来跟我来了啊。”我们师傅们年纪大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活力不济。但是侬两岁时啊，连年做来着哟， 这样的连年呐、 啊，我们来你不来听啊？一进三门四大神，革命中的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大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把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我张三红，别谢别谢， 给他钱。哎呦，张三红，谁比谁是勇大神？ 哦， 今年闺女娘娘生日。是你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是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这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相公，身披魔出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摸到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 那是八个字啊，你不能听。你轻一岁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大，少女来哈， 吓得么啥都吓的呀！ 这啥狗子下？雨妈妈也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点身弯落脚，啊，有点身孕在，你过来。马子先生，那我们下两个字呢？老身比莫吃，七个同辈。马子先生马上帮你下字七个字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子先生摸上高龄五个字， 那五个字啊， 这上一个汉， 啊， 哈哈 哈 哈哈哈！张先生，他哪嘛的，是啥厉 害？哎呦，呼龙大贼！ 小主， 哎，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啊？ 娘来看看啊。哎呦，方丈是哇，里向连稀奇不怪的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头加一针头，一头加五头。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 一头五加黄头的牡蛎，一加五头哈的麻鸡，一头一加嘛欧剧的子弟，五头五加嘛张相公多阿姨。 什么说话呀？ 哎，把得隔离。 哦，是。 张相公啊，虽然俺小菜都没十味干。看啦啊！ 哎呦，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什么地 方了啊？去到东林半边来着。 何为东西啊？ 读书人东西也不懂噶？ 哦，这倒不知的。 哦，出家人家东西，俗家人嘛是叫马康。那你呢？弄两张个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行呀、啊， 干嘛？相吧相吧， 也不行呀、啊、嘛。 屁呀，放他去， 什么说话呀？ 哎呦，自家憋出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在。张相公。这么行呢？过去随行，随行， 这次受重 请。张相公， 办法，何不让上中呢？ 光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出现么？ 下起的脸皮，想想来都敢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更是七八年， 十七八年总是 有该。 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上相公出来，可见观音了，龙照。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非也，放在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回避跟他们 是大姑啊， 红娘对吧？啥个姑娘？啥个龙女家？ 呀娘啊！讲天下有这般虚实女子，真乃天子不色也。 十三 做啥？ 定做。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的 弟弟啥家， 就看这双小卷嘛。 哎， 就是1000两水晶呐。 哎，张相公，那小子穿着绸的长裙，正系他卷儿大小 呢。哎呀，这就是你们娶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啊呸！你们不要等，我们老丈们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就给。 什么实话？ 什么实话？谁谁谁啊！ 秀才， 哎， 你来看，小 鸡 落方才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 那、 哎呀呀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得没得没得没得，两个猴子还来磨你磨你， 和尚也要磨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放在小子，这也不去的， 清醒， 哎，没去那里嘛， 哎，清醒， 哎呀，猴子娘亲家的人了，这也不够这样走嘞，叫这样对到叫这样啊，所以不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嗯，孝顺， 孝顺，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亲娘，哎呀，你吃来了，老弟，老弟，哎呀，哎呀，大三公啊，好不让队比是与大队这道。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完。 哎，我不讲那么些了。 我外人， 你也不是外头人，你是我后上阿舅。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我是告诉老夫人，叫你和尚。 和尚， 不要 话。美女，我还要去告诉老夫人在。红娘想大别的护子家族，但是没啥人嘛，对面上眼 是不是火 大么当个后头的那大家在口气搞 呀， 也是接牙接娘不用接 劝罢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负心陷策，上人 进。 李氏回来，都督之意。 家事不在，都督见面。 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批评的哥， 哎呦，也出来个贼，也出来个贼。 门闸出来个证，